青年突击队自立自强成果展在平壤的青春大街体育村举行。速度站青年突击队指导局和828青年突击队管理局为本次成果展推出了用自强力第一主义精神武装全体指挥官和突击队员的宣传鼓动手段和教育资料，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有意义的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创造并采用的很多设备、器具和科技成果资料。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青年同盟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青年突击队员参观了展会。